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今天呢，要聊的主题是，网络知名的插画家。但是我们收集的样本数有点少， 所以呢， 还是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 哦，所以就我们列表上面的这些喽，啊，反正也就是随便聊聊嘛。 对啊。 那你要不要先聊聊你的近况？ 现在先近况发展嘛。 对啊，对啊。 最近正业的部分呢发展得很不顺利，所以呢我可能明天会一气之下，看对方有没有突破我的极限，如果突破的话我会立马丢出离职书。 离职书？那你知道辞呈要丢给谁吗？ 我当然知道，你丢给主管就好，然后而且理论上丢给他之后一个月后，然后协议的话可以在一个月内就跟他撒尤娜娜这样子。 所以递辞呈这个动作跟正式可以不用来上班，最快是一个月，除非你有跟他达成。 最快你跟他协议好的话，你要隔天走其实也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已经告知他 你要走了，那你一个月他不同意的话，你一个月后还是可以走。 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一个月那一个月后还是可以走，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交接工作。如果他不理你，你至少要用个资本的把你的交接工作用好。对， 了解了解。话说我现在不是支援某单位吗？然后我支援某单位之后，他就配一台电脑给我，然后我就打开这个电脑，里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哦，有这个请假单啦，就是文件档嘛。然后有一些这个用 Photoshop 画的一些图档，然后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公文来往的记录，然后一大堆的这个 email 的这个渣渣，这个 Outlook 里面有一大堆 email 的渣渣，各种档案，各种照片，各种书信来往，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哦。 什么呢？离职书。 就是离职书打好公文的哦，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明天可以邮寄给你，就是寄 email 给你，让你参考。 好，寄一份给我好了。 他写的非常的这个文绉绉，就是怎么基于什么个人生涯规划之理由啊，特请这个准予离职啊，反正就写的非常完整，然后前后 文清并茂。我可以知道是谁吗？ 他跟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有关哦，他是一个插画家。 所以他没干了？ 他早就没干了。 我反不是你，我还是 不是你？ 你虽然说要寄给我，但是我可能就参考看看而已。 不是你，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插画家哦。 那你等一下跟我讲好了。我知道 是另外一个插画家。 好了， 另外一个插画家。我们公司卧虎藏龙，有很多插画家。而且插画家这个插画家，两个人插画家的这个粉丝人数都有破万哦，算是蛮厉害的。所以他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离职书。那我觉得，我既然聊到这个。我觉得今天我们主题又是插画家嘛？ 对，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大胆的辞职？ 因为他们有能力啊，去做别的事情了。 那这个能力是在于， 一方面我跟你讲，一方面是这间公司，要么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要么就是良币驱逐劣币。然后我刚刚跟你讲的情况是，良币驱逐劣币，因为我能力不足，没办法把上面交代的事情做好，所以良币驱逐劣币。好 ，OK， 然后加上这个劣币呢，我劣币啊，他们是良币啊，不好意思，良币呢，他们就是良币啊，所以他们一定有别的生存下来的方法，所以他们就可以毅然决然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个人呢，剖析有几点他们可以毅然决然离职的这个原因。当然有一个还没离职了，有一个还没离职。但是如果他突然哪一天说他要离职的话，我也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也不惊讶。第一个事情是 他们的粉丝一人给他们每个月给他4块钱，他就不会饿死，是这样的概念。 每一个月给他们 这个十块钱的话，哇，那薪水就是我们的五六倍。 哇哦，好，你去分析你刚刚的说法。 OK， 这第一个事情是，你觉不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必须要在公司里面才有办法完成？如果你不在公司里面的话，你几乎有一半的工作没办法完成。OK 了。 OK。 好，那假设今天公司给你100%的这个授权，说你可以不用来公司了，但是你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你是不是就有一半的工作没办法完成？因为你可能要跟同事联络啦，你要跟上级主管报告啦，开会啦。可是他又说你可以不要来办公室，你最好不要来办公室，你就没办法完成这些事了嘛？ 对。 可是插画家不一样哦，插画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性。 怎样？ 他在哪里都可以工作啊。 所以你想表达的是，因为他在哪里可以工作？ 他在北极也可以工作啊。 对， 他在南极也可以工作，他在澳大利亚也可以工作，他在美洲也可以工作 ，anywhere 都可以工作。所以他今天离职了，他可以选择任何的地方去工作，他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绑在哪一个地点。我觉得这是跟现在上班族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那他也要做得好才行啊。 对，当然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他可以离职，他不一定要依赖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建筑物，他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绘图板，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我们之前也有在这个国道的休息站看过九把刀先生嘛。作家的这个特性跟这个插画家的特性，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是雷同的。他并不需要特殊的资源，他只要有网络、有电脑、有绘图笔或者是一支圆珠笔，他就可以写文章，他就可以画画。但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工程师的工作没有办法。但是有一种类型的工程师可能可以， 网络的吗？资讯的吗？ 资讯类的可能可以， 程式设计师这样的。 对对，程式设计师可能，但是如果他变成一个组织化的话，可能又不行。 对， 对，这个微妙的差异。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单工的人，又不用太，又是一台电脑就可以做完所有工作的人，就可以这么做嘛？ 对对对，这就是之前这个逻辑思维，我有在听的那个节目，他就有提到，人呢，这个未来的这个人才要像 USB 一样。自带讯息，随插随拔，然后可以跟任何的系统来挂钩上。我觉得蛮值得听众朋友去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办法明天就辞职。你有办法吗？ 可以啊，我觉得我可以。 那你要怎么生存呢？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好，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聊聊。 好， 插画家跟你想好的事情。 OK。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好，那希杰，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辞职之后想要做什么呢？ 我不是在上一集就有提过，目前还是商业机密吗？ 哦，所以说没有办法跟大家报告，但是你可以毅然决然的递上辞呈离开这间公司。你已经觉得做好准备了？ 我其实觉得还没做好准备，但是已经到可以这么做的地步。 可以这么做， 可以缓冲，可以缓冲个一两个月不是问题， 缓冲个一两个月不是问题。听说你的这个什么什么拿到假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你不是有跟我说吗？ 哦， 这个小学生的作业老师会打丙，会打乙，也可能会打甲，有可能还会打甲上上。 对对对。 所以你小时候也有被老师打甲上上，或者是？ 我问你，今天这家公司做事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会不拿假吗？ 可能有别的原因，劣币驱逐良币啊。 我刚刚又不小心讲反话了，好，没关系，继续。 OK， 那 这个你说你很喜欢一个插画家，也不算插画，这个算是动画家了吧？ 动画家 插画转动画，转插画转动画，这个闹一波大师， 嗯， 哎，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去搜寻闹一波大师，他的粉丝人数呢有91万人，那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的特色是一种叫做空耳的技法来表达一个故事。那就是空耳是什么？维刚你知道吗？ 就是故意将一种语言听成另一种语言。比如说前阵子有一个那个乡土剧也拿来用了一个笑话，叫做和平、战争跟找到，这三个英文呢分别是 peace， 然后 war 跟 found， 找到，哎，但是合在一起念呢就是 peace 我放的，然后就被乡土剧拿来用，哎，它是英文，但是故意把它听成中文，就叫做空耳。 闹一波大概就是这种概念，对， 所以闹一波，那他的蛮无厘头，那他有比较有名的吗？ 你是说他比较有名的什么呢？ 空耳 都他很喜欢改魔力红的歌 哦，魔力红， 对，他很喜欢引用魔力红的歌来做这件事情，还有那个韩国的 Big Bang、 Big Bang OK， 然后他还有个特色是里头有个叫莉莉的人物，他的声音应该是用 Google 翻译去把它变出来的。 为什么 Google 翻译的那个小姐呢？那个声音，比如说啊，又到了每周音乐，我不太会学，你会学吗？ 我也不会，反正我， 但是 我听会觉得很有梗，这样。 这就为什么他那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人们就会不自觉的想要笑。 对啊，你就会觉得哇，好好笑，他竟然用 Google 翻译来录配音，这样。 Google 翻译之前，有人就打了一堆那个天鹅的鹅鹅。 对对对， 然后就让那个 Google 发出的声音，就一连串的嘛，然后再空白一下，逗点一下，让它停顿，声音超像摩托车的那个发不动的摩托车的声音，然后就有一连串的那个 Google 小姐发出各种白痴智障的这个声音。 我们两个不是也玩过吗？ 我们两个也玩过吗？ 好像有。忘记是不是跟你玩的 哦，好，总而言之闹一波大师是这个样子，那他跟英雄旅程又有什么关系？他有什么英雄旅程的成分吗？ 你这样问我还一时答不出来， 纯粹就是无厘头瞎闹，然后但是达到娱乐的效果， 他有娱乐效果，对， 所以其实现在的人也不太需要什么平凡的世界递出邀请函碰到困难，他只要一个生活的一个小趣味就很容易满足了。 你是说小确幸吗？ 就小确幸了，就下班之后就点开这些粉丝团一个一个看，闹一波啦，我是马克啦，翻白眼温蒂尼小姐啦， HH 先生，就这样看个一轮两轮三轮，两三个小时就过来。 他们也不会只看这个吧，还有很多电视剧可以看 哦， 对， 所以这只是一个杀时间，但是你觉得像这样的插画可以杀多少的时间呢？ 不长哎，像闹一波一段，顶多两三分钟你就看完了。那哈比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就会你不可能靠这个来满足你一切的娱乐了。这样， 好，我想到一个跟英雄旅程可以挂钩的东西，或许下一段可以来进行讨论。这些人物的角色呢，他有辨识度吗？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个闹一波大师里面有一个 Lily， 他有辨识度吗？他有这个角色的个性吗？ 有啊， Lily 特色就是他是月亮脸， 月亮脸，所以他有时候也会故意开他自己月亮脸的玩笑， 对，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角色的特性。 对， 那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离职的这个，我们离职的这个同仁，就是我现在正在使用他的电脑啊，这个离职的同仁啊，就是叶小星啊。 哇，我是叶小星啊。 啊，对对，也是一个网络知名的这个插画家哦，叶小 啊，现在就来 Google 他。叶小星他的粉丝人数呢有89万，差了一个数量级。哎，可是他上一篇文章，他好像最近发的文章都比较弱哎。 他我看到他最近一次发已经到11月18号嘞。 啊，没有没有，那是置顶。 哦，是啊， 那是置顶，对对，所以往下拉还有别的。 哦，看 到。但是你看他最近一个文章分享了别的这个关键评论网的这个贴文， 嗯， 没有什么人按赞。然后再上一篇文章，昨天的一个周年庆的相关的这个描述，哎，人数就还不错。嗯，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掉下去，大概有时候800、800、900、1000多、2000多，这个 range 蛮广的。啊，特别是他分享别人的影片的时候呢，那个点击率都非常低，才59。 或者是不是直接一张图的，是他点进去看他的部落格或文章的那种， 就 是 100。所以这个 Facebook 粉丝团的经营也是蛮奇妙的。好，哦，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人物角色的这个特性，这个叶小星呢，他本来就是当兵嘛，啊，或者是考这个公职人员，他早年呢是画这样的这个漫画，那就可以振奋人心。哦，我觉得这个角色特性也蛮重要的。哎，第二段我们先聊到这好了，好，第三段再来针对角色特性再多聊一下。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叶小星，叶小星，大家也可以去 Facebook 搜寻一下，这居然是我的这个现在在使用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前同事，离职书还有范本，我可以寄给你。哎，我们刚才在这个休息时间分析了一下，哎，有哪些结论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呢？ 你是叫我分享吗？我刚有点断讯，不好意思。 是， 好，分享一下，就是刚刚分析的结果呢，发现说能让人一眼就看透的那个叫做贴图，那个叫什么？插图。 插图， 它的按赞数会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变成影片的话，或者是需要让观众移动他的滑鼠，然后并且点下左键的这些文章，都会。按赞数会比较低一点，那我相信这是因为观众都是利用一些闲暇时间去看这些东西，那可能没有时间去，或是懒得去点那个连结，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应用的技巧。对， 哦，可是他的这些分享的这些部落格啊，他还是有标题啊，而且还是有一张图片，只是 有 并不那么完整。 基本上按照我的分析啊，你如果你要用影片或者是别的连接到别的地方的部落格，你的标题一定要下的让人产生好奇心、 欲望， 对， 产生欲望，会愿意去点它。啊，我觉得 Facebook 的这个演算法可能某种程度上面也遮罩掉了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就会把它遮罩掉，特别是部落格文章，如果它真的没有办法快速散播的话，甚至。就算你有订阅那个粉丝团或者是加他好友，因为他也不一定会显示出来，但是反而是单张的这个照片可以一眼望穿的，他就有渗透力。 所以这用在我们这个快速接头的节目点阅率来说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必须你要听从头听到晚了，你没办法说听一个声音马上就知道我们这集在讲什么， 很 难，所以你看我们 几乎是没有办法， 按赞数都是10啊哇， 而且是这十里面还有许多都是这个老朋友，都是好朋友老朋友， 他们根本就没点开好不好，除了 Peter 以外谁点开跟我讲， 对，我觉得 Peter 是我们忠实的这个粉丝，他 连你女朋友都没有点开吧， 他基本上没有在听。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人在听。但是我这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人呢，他们为什么而听？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谁啊？ 那我们为什 么叫他在 FB 留言跟我们沟通啊？跟我们、 很难 啊， 就是基本上是无法。 打个字都懒吗？ 对，打个字都懒。而且我们的节目哈，说实在的啊，我们为什么做节目？有时候我都会时常的问自己、啊。哎，但是我每次都有答案，我每次都有答案，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答案。Peter 每次都会，丢个简讯来告诉我一些，他觉得是很重要的人生大道理，或者是这个做节目的一些方向，但是呢，其实我们自己有分寸的拿捏。 啊，对，我们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分寸，是吗？ 啊，不可告人的分寸，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标，不可告人的这个。目的、啊、总而言之呢， 跟钱没有关系， 跟钱没有关系，但是、啊、就是那样、啊、 就是单纯打发时间嘛、 啊、对啊，打发时间。哎，我又订购了五支麦克风哦。 哎，为什么？我可以知道吗？ 两支是要、给我们的心灵导师 Ray、他需要两支，那另外我会准备三支的这个麦克风，我会赠送给有缘人哦，赠送给有缘人。比如说鱼丸，我今天就跟他说我会赠送一支麦克风给你。比如说哎，你现在他说好啊，来啊，怕你哦。 他有说我要用麦克风来干嘛吗？ 我说我们要来录节目啊。他说哦，好啊， 嗯， 要录什么不知道，再说吧。我有跟他分享我们的这个运作模式，他觉得一个礼拜花一点点的时间是 OK 的。 那他认同我们的理念吗？ 坦白说，我现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在放空。 好， 我从他的眼神之中看不到爱，看不到任何一点的热情。他显然被他的工作压垮了。我有跟他说：“哎，你好像在放空。”他说：“对，我在放空，我好累。” 好， 然后他今天还跟我 complain 了一下，这个他觉得他的工作不知道为何而做。 哎，每个年轻人好像都会有这种困扰。 对啊，我们也算年轻，还是我们已经即将迈入中年，我们会就没有这个烦恼吗？中年就没有这个烦恼？ 是这个，其实这个地球上很大部分的工作，我觉得都是，你可以说是不知为何而做，但是如果你硬要想出它的意义，其实是可以的哦。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啊，怎样？你先说。 像我们之前在巡视的时候，那个工作，如果你单纯只看到巡视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很没有意义。但其实背后它有它的意义性在哦， 重要性， 不会有这件 工作的存在， 这岗位在。对， 巡视，大家可能不知道巡视是什么，巡视就是到现场去看一看，走一走，注意一下有没有什么状况，叫做巡视。 因为大部分都没状况，所以你可能走个两个月，你会觉得很无聊，但是 每天都去公园散步，每天都去公园散步，总有一天会让你捡到黄金。扯远了。我刚才是想要说，因为上班真的很苦闷，所以就会有我是马克这样的插画家存在。我是马克，你有看过吗？ 有啊，当然有啊。 我是马克，我觉得，虽然你说他很无聊，可是 我没有说他很无聊，我只是不喜欢他的画风而已。 糟糕，不能够批评。 我其实蛮喜欢他的内容，对。 好好好啊。好，转回来了 ，OK。 啊，画风你不喜欢，但是内容你有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常常会， 常常他就在讲这个， 有点太夸张了，对。 上司跟属下的互动关系，或者是上班族同事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往来，我觉得他都画到心坎儿里啊。 但他会用夸张的方式表达，对吧？ 对对对，用夸张的方式表达，所以他的这个按赞数跟分享的这个速率非常非常的快。虽然他的粉丝不多，但他的散布率很高，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看他的漫画，然后报章杂志上面也会有，然后也会分享，但是就是没有按他赞，所以他的这个粉丝的人数呢是63万人啊，还比这个翻白眼啦、跟 HH 先生都还要来得少。可是他的按赞数却很高，然后他有 票选之台湾前十大具有影响力的人，不是前十大有影响力的插画家，是人哦。 哇哦！ 所以他前面有这个郭台铭啦，有这个蔡英文啦等等的。他居然一个插画家可以跟这些富豪啦、知名人士绑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蛮厉害。那蛮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上班族的心声画出来了。像鱼丸呢，我觉得他可能就很喜欢看《我是马克》，他可能可以从这之中得到很多安慰。那这个角色特性呢？ 你是说用英雄旅程的方式？ 对。 其实插画故事都很短，你没办法用单单一集来说他是英雄旅程，你知道吗？ 但是为什么他却可以成功？不是一定要符合英雄旅程才能成功吗？ 看来不是这样子哦。 看来这个， 看来你只要满足了，你作者本身可能有英雄旅程，但是他单单的故事一集并不没有，并不一定有英雄旅程成分在。你怎么可能英雄旅程有十二个步骤，这个插画常常都只有四个，你如何在四个内表达出十二个步骤，这是有困难度的。 或者是换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这个英雄旅程的这个故事已经内化在我们平凡世界之中，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角色的第一张图的时候，前面跟后面可能已经绝大部分 90% 的背景故事都已经脑补完成。 你的意思是说，他利用观众自行脑补的方式，用四格或六格的插画来脑补十二个步骤吗？ 对，比如说第一格是一个老板，这个怒气冲冲的拿着一份报告书，他听这个观众朋友们就可以脑补，可能是这个上班族交了一份很烂的报告，可能是这个老板无缘无故的在发脾气等等的，他就自动把这些背景故事都脑补完成。所以插画就必须要掌握到这个诀窍，就是你必须要跟观众朋友产生共鸣，让他们能够自行脑补这些背景剧情。那这些背景剧情可能是符合英雄旅程例如说一个平凡的世界，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再去脑补其他的东西，然后再浓缩成一张漫画。所以这张漫画就这一格的漫画讯息量其实是很够的。所以你即将要做的这个事业，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资讯之中去提供最大的讯息量。 就是传说中我提出一个专有名字叫做资讯效率。 资讯效率那你要不要分析一下资讯效率包含了什么东西？ 你刚刚才提的，我刚刚才想到这个名词，我没有 哦。 对， 所以我们是可以出一本书叫做资讯效率。 可以，然后我们之前也有想要出一本书叫什么平行世界的什么 平行世界的忘记了，平行处理吗？还是平行世界？ 对，平行什么的忘记了。平行处理的世界吗？好像是这样子吧。 平行处理的人生。 对对对， 我们同时是台电的员工，我们同时也不是之类的。这段聊的有点长了。 好了， 反正我们下一段来做收尾。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前面聊了一些插画家嘛，然后闹一波啦，马来摩，马来摩没聊到，因为他你觉得他不搞笑，我是马克，还有这个叶小新，结果我们列在表上的这个西班牙插画家琼安康乃尔拉，也没有聊到。 没关系， 你要不要随意的说明一下，或者是你想要讲什么分享吗？ 我比较想要讲的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马克，嗯，这边有一个 OK 四个漫画，好，哦，他的第一个呢是一个老板对着一个女生说，你的上衣和外套不搭，裤子和鞋子不搭，帽子和包包不搭。然后这个女生呢，在第二个她就跑去换衣服了。然后在第三个的时候，她这个女生就问老板说，这样好多了吧？然后第四个的时候，老板变成是说，现在是你的长相和服装不搭。 OK， 好 ，OK， 这四个呢，他，我试着想用英雄旅程的观点去看他，发现我没办法分析啊。但是他的按赞数有高达10402人。这个是因为他是比较诙谐有趣的一个故事吗？ 诙谐有趣的故事。而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关系其实也没有交代得很清楚。有可能是男朋友。 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老板跟属下。看起来是男朋友女朋友。 对。我想要提出来一个新的理论。 请说。 就像在物理学中，早期牛顿刚推出牛顿力学的时候，人们相信牛顿力学就是终极物理了。直到 终极物理， 对，就是它可以解释一切的事情了。直到人们开始研究到一些量子特性的事情的时候，才发现，哎，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子。那我想要纠正我们英雄旅程的地方是，我们一开始认为说，英雄旅程就是成功的不二法则。 好，撰写故事、撰写小说的成功的不二法门。 但是我要透过这个案例，发现说，你只要能带出一些娱乐性，其实就像我的师父彼得·杜拉克所说的，你只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对方都会买单嘛。所以不一定要是什么英雄旅程法则，你只要能满足我们这些听众或者是观众的需求，那都是一个好的行销行为。那我是马克这四个漫画，我提出来的理论就是，它是成功的法则之一，一个是诙谐好笑，那英雄旅程也是其中一个。那这是 两者并不相违背， 对，不违背，你也可以同时两者都包含，对， 在四个漫画中包含英雄旅程，但是你可能需要十二个。 所以我现在要提出来就是这个新的大统一场论。 大统一场论， 对， 看起来很艰深， 更广， 请说， 更广泛。所以我们下一集开始节目要改成英雄旅程之大统一场论。 哦，大统一场论，哦，OK 啊，没问题啊。第四季的第四集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其实我今天在坐高铁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好，你说。 我觉得你应该会给我很奇妙的答案。这个问题，我想到问题的时候，我刻意不去想答案。 好，你 说。因为我要把这个答案的，我要把这个答案的诠释方式交由你来处理。最近有这个《星际大战》第七集要上映了。 今天上映，还没看。 今天上映了，还没看。哎，那想要请教的是，美国影集大概有这个12集到24集不等啊，有的短有的长齁。那星际大战现在出到第七集，它跟美国影集又有什么不同？这美国影集像12集、24集、36集哈，不管了，就是这样一直演下去。那星际大战有办法说这个每个礼拜上一集，然后连上七集？那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差异到底在哪里？我就想不透，为什么要等1年半、2年、3年、5年呢？才能够出一集新的？ 成本啊， 这是都是可能都是影集也有科幻类的， 有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电影的那比较热门的，你也比如说科幻，就拿科幻电影来看，你仔细看它，不只是演员他下了功夫，他连背后的一些场景，还有一些故事，一些隐藏在某个场景背后的画面，它其实很多都有下功夫的。 哦，巨细靡遗的程度是用心的程度是不一样。 用心到非常用心，对。 哦，花费的资本跟成本，请来的演员啊，专业程度等等的都非常的 专业。我倒是跟你异曲同工的，昨天我也想了一个跟电影美国影集和电影之间的差别，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答案，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影集那些很热门的影集的演员常常都没办法、还是有，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没有办法在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中看到他们，或者是他们出现的话是演一个配角。你要我举例吗？ 我知道像那个以前那个小布莱德比特的前妻、他这个安妮斯顿还是什么的 啊，他有 珍妮佛安妮， 他有演六人行啊， 他就演这个六人行， 那个是 然后他想要跨组，有名的有名的哦，他想要跨组到电影界，却只能演搞笑片，没办法演那种具有好莱坞拿这个小金人的实力的电影，他就只能演搞笑片，我觉得就非常可惜，不是可惜，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原因在于说这个观众朋友对这些演员是有识别度的，这个识别度呢会影响到他看这个影片看电影的这个情绪，如果说这个明星是从电视剧发迹的，那因为电视剧它的密集度比较高嘛，可能一个礼拜就一集，甚至搞不好一到五每一天都有一集，演这个肥皂剧的话更夸张，密集度会更高，那收视户如果密集的轰炸之下，他对这个演员会有辨识度啊，这个就刘文聪嘛，那霹雳火嘛，好，那刘文聪去演电影，然后大家就去看电影，刘文聪就被他锁死了，我觉得就会被他被那个电视剧的形象给绑住，导致他在演电影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电视剧的演员可能也觉得演电视剧比较好赚，他就没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到这个电影的剧情之中。这个当然我有点乱掰了，我觉得他们都是专业演员应该都做得到，可是电视剧可能这个拍摄期比较短，密集度比较高，所以他可能诠释上面就必须要用电视剧的规模去诠释，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算有一部分了，好不好？但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 更复杂，对 对对，当然应该会更多的原因更广泛的原因，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在下面留言哦。 好，谢谢。 为什么会扯到这？好，你说这个大一统理论， 大统一理论， 大统一理论， 好，大统一场论，好， 大统一场论，好，反正我们第四季的第四集呢，就来使用这个理论。我们今天也聊了蛮久了，差不多 OK 了， 好 ，OK， 好，那就这样吧。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Photoshop 要画的这西茄跟伟刚的这两张图呢，我已经快画好咯。 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我们就这一集上映的同时的隔一天我们就来操作看看好不好，22号。 好。 好，那就好，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看到图的时候要帮我们点赞哦。大概就这样了。 拜拜。 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